切都忘记，将那颗心藏起，是否该让过去都过去，用所有的情感来换取孤独的自己，该到哪里去找寻，只有在梦里寻找你的声音，孤独的自己该向谁去讲，讲述那伤心的别离。别让我离开你，让我看清自己，别让我孤单的一个人去。别让我离开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望着我不要一个人去。 看命运嘲弄造化，